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庆尚北道兴州郡和金泉市居民等2550名群众联名向南朝鲜宪法法院提起诉讼，表示反对美国和当局部署萨德活动，就此撤销萨德部署兴州斗争委员会、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和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等团体，4月6号在宪法法院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向宪法法院提交了请求书。另据南朝鲜网报民普雷斯报道，这天撤销萨德部署兴州斗争委员会、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、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和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，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撤销萨德部署，要求美国政府做出决断。